走这个路是需要我去走。如果说这件事情我能做到80岁的话，我会特别的幸福。 乐观、积极、坚持，不仅是一种人生态度，也是改变我们生活的力量。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末年，皇权渐弱，饥荒连年。大唐朝廷内有宦官专权、牛犁党争，外有藩镇割据、草军横行。王仙芝、黄巢、朱温、李克用等枭雄接连登场，他们抢地盘、抢粮食、抢官员，阴谋与阳谋并用，武力与诡计齐施。唐一时江山鼎沸，枭雄争霸的故事才刚刚开始。读史有学问，唐末刀锋会之，江山沸腾，且看谁是五代真英雄。 上回咱们说到田公公跟这王重荣又掐起来了，因为什么呢？就因为这延迟。但是呢，正面跟王重荣产生冲突呢不管用。这个人呢，之前咱们也跟大家说过，这是一直人、愣人、横人，所以说呢，田公公就得像他这身份太监一样，得玩点阴的。用什么方呢？搬迁令，而且呢一口气还发了3张。河中的王重荣搬到了山东兖州，在这儿呢齐克让搬到了河北定州，定州的王储存呢搬到了河中，这仨人呢换了一下位置。田公公的这个计策非常的妙啊，显然是经过了精心安排的。定州市长王储存同学家里很早以前就是长安富户啊，咱们都知道长安有钱人就喜欢把自己的儿子送到部队锻炼一下，这王家数代都是进了神策军，当了军官再当官商，王家呢因此成就了金钱的良性循环，数辈下来财产数百万呢。现在的王储存同学那应该都不是富二代了，那是富 N 代，家族呢也早就过了官商资本积累这个丑陋的阶段，他当然不在乎钱了。而河中的王重荣不一样啊，他还是创业的第一代，他要想办法多捞一点，反正不是什么正经收入。田公公的这一调动呢确实很妙，但是齐克让的加入纯粹就是多拐了俩弯，增加了他的复杂度。田公公估计这一番搬来搬去能把这王重荣的脑袋给绕昏了，大家呢还是搬一搬好。田公公的这一道命令充满着救世的味道，因为从后面的情况来看，不搬的话大家都完蛋。那为了给这个搬迁保驾护航，田公公采取了很多部门一块联合执法的方式。田公公呢给李克用下了一命令，说派兵护送王储存去河中报道。田公公知道 李克用的女儿嫁的就是王储存的侄子，亲家帮亲家理所当然。而有李克用的黑鸦军保驾护航，王重荣敢不给王储存腾地方？很好的计划是吧，差点就接近完美了。但是呢，有一个小小的问题，那就是李克用跟王重荣的关系怎么样？他们战友啊，曾经一块反攻过长安，这是铁哥们儿。而后面呢，李克用要南下参与二次会战，在诸葛爽那儿过不去，最后还是向王重荣借的道。看来田公公在成都待太久了，对中原的情况了解的还不太透彻呀。王重荣看完了搬迁通知书，冷笑一声，吩咐左右去齐克让、王储存那儿打听一下，他们愿意互换吗？再去问问李克用，愿意背信弃义为朝廷当押官员不？没过多久，消息回来了，齐克让表态，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河北王储存同学比较惨，他这会儿呢正忙着对抗邻居的武装骚扰，但是他百忙当中写了一封公开信，敬佩王重荣视为忠臣，绝不抢老王的府邸。李克用那边消息也回来了，这位飞虎子表示很忙，没空插手。这倒不完全是假的，那会儿啊，他这押军正在河北抢地盘呢。虽说跟很多的这个改制是一样的，搬迁也是一老大难的问题啊。所以说呢，这么一看，田公公的搬迁令可以说已经没用了，搁浅了。而得到保证的王重荣这会儿呢开始反击了，他决定干嘛呢？上访。没过多久，长安城内李轩就收到了很多状子，全部都是弹劾田令孜的。田公公的罪状是不用编排的，随随便便就够写一大本的了。但是呢，你想要弄到一个全换不容易啊，有时候前赴后继都未必能起到作用。欲灭燕雄，必得以燕制燕。那只可惜杨富光大婶呢已经驾鹤升天了，那这招不行，还有一招，以暴制暴。对田令孜这种手上有兵的家伙，只能用武力。王重荣不是不想动武，在前面良田坡一战，王重荣冲得太猛，把自个儿的部队都打光了，一时半会儿啊还没恢复元气呢。所以说王老将军也就只能跟田令孜先玩玩文字游戏，动动嘴皮子，你给我等着，等我把兵招够了，我让你这个死太监好看。王重荣心里发狠呐、啊。但是他没想到田令孜倒先动手了。田公公终于发火了，那软的不行，巧的也败，那就来粗的吧。田公公可是有60000神策禁军呢、啊、我对付你一个河中府还不跟玩一样。当然了，为了保险起见，田令孜找了两个帮手。唐僖宗光绪元年9月，凤翔这一天呢，有人从长安给凤翔送来了一封密信，写信人地位很高，神策军使皇帝他干爹田令孜。这是一封英雄帖，信里田令孜热情邀请凤翔市长举大义灭宵小，干嘛呢？那就是干掉王重荣啊。凤翔的市长是李昌福，当年赶走郑田霸占凤翔的李昌言的弟弟。李昌言呢也挂了，李昌福顺利顶替了哥哥的学位，搞起了枭雄修炼。那么在收到田公公的信后，枭雄心丁李昌福有点受宠若惊啊。哟，这田公公这么看得起我呀，这天下这么多英雄，人家就唯独选中我了。为了报伯乐之恩，李昌福决定立马响应，他觉得这也是自己升迁的机会啊，跟着领导走好处自然有，对不对？其实呢，田公公也不只是选中了他，滨州也就是现在陕西的滨县，李昌福拆信的时候，另外一个人也 收到了同样的英雄帖。这人呢是滨州的市长朱梅，他呢不像李昌福是靠顶替才进的枭雄班，这个朱梅呢凭的可是自己的努力。他本身是滨州土著，少年从军，渐渐当上了军官。在老班长黄巢大闹中原的时候，他呢趁机干掉老大，拉起队伍占据滨州，自立为王。这个剧情是不是听起来太老套了，是吧？搁现在天下藩镇都是拿刀的武人，没文化人了。当然了，也不能说武人不好，比如说朱梅工作起来还是比较认真的，在反攻长安的时候也出过力，甚至在一次作战当中他还被剑刺穿了喉咙，就凭这都能够发人一枚英雄奖章了。大难不死的老朱期待着后福，这后福啊好像来了。看到田令孜的信后不禁暗呼，哟，天助我也呀，田公公居然要跟我联兵对付王重荣。老朱同志等这一天已经太久了，天下你打我，我打你，不亦乐乎？作为一位有理想、有兵马、有基地、有能力的四有枭雄，却处在大后方消磨着壮志，这多难受啊。得嘞，机会终于来了，蛰伏这么久，是该师出滨州与英雄一争天下了。在朱梅的眼里，王重荣啊不是真正的对手，他曾经参加过反攻长安，知道王重荣就是一老匹夫。在认真收好田令孜的信后，朱梅的眼前浮现出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呢身材高大，四肢粗壮，独目有神，在他的后面更是黑压压数万的压军。是啊，真正的对手只能是这李克用啊。朱梅决定把这李克用也弄下来，反正一个也是揍，俩也是揍，干脆一块打包揍，省得来回跑了，是不是？那么对于朱梅同学这种学外语就应得法日一块学，要打架就叫大家一块上的这种精神呢，呵呵，这也是醉了哈。他这胆子已经是大的没边了，有两个兵就敢叫板李克用，那好吧，那就让李克用的黑鸦军试试朱梅的金脸吧。但是呢有一个问题，田公公的信里只说对付王重荣，人家李克用跟太原老老实实待着，没法对付他呀。朱梅同学很聪明，人家是枭雄班的优秀学员，在后面甚至干出了前辈曹操那样优异的成绩，对于怎么无中生有把这李克用给拽进来，这老朱胸有妙计啊。他呢把自己的大将王行瑜叫来，这位手下呢跟随自己是多年了，忠心不二，智勇双全，有事儿老朱都愿意跟他商量商量。没过多久定下了一个计策。数天以后，长安城来了一群普通的人，这些人有的像是买卖人，有的像是重回家乡参与长安重建的，守门的挥挥手把他们放了进去。在这以后就出事了，城里发生了很多恐怖事件，唐军好不容易收上来的物资被人放了把火，还有一些皇上的这服务员被暗杀了。这么大动静，顿时搅得长安是风黑浪急呀，整个长安城市陷入了恐慌。黄巢已经死了，草军余党那是有的，但是呢也没听说他们已经变成基地组织搞起恐怖活动了。那这谁干的呢？没有恐怖组织宣布对这事儿负责，但是呢案情似乎又自明了。长安城内的茶馆传出了消息，说是沙陀人干的。是啊，没错了，在反攻长安的时候沙陀人就使用过这一招，他们有作案的人才啊，有作案的经验呢。到了最后 有的人信誓旦旦地说，他们在城中认出了一些来路不明的人，看那外貌特征的就是沙陀人。田令子表示头很大，这王重荣还没收拾呢，这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李克用表示很无辜呀，我准备跟朱温开战呢。朱梅在暗中笑，略施小计大功告成，开心呢。在幕后做完这一切之后，他还联络上了朱温，要收拾李克用，怎么可能不找这朱三儿呢？那么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个乐见此情此景的，就是王老汉王重荣。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听书长滋味，读史有学问。 唐僖宗光启元年十月，河中战争的阴云笼罩了河中，王老汉实在坐不住了。长安城里已经传出了消息，田令孜联合了朱梅、李昌福，马上就要搞暴力强制搬迁。王重荣爱厂爱家，为了捍卫自己的家园，决定以死相拼。但是呢，盘算了一下自个儿的这实力，又确实干不过这田令孜、朱梅、李昌福这仨。那打不过，我就找人帮忙吧。王重荣呢，想了想江湖上的朋友，很容易就想到了，能跟自己有交情而且能帮得上忙的只有李克用。他赶快给李克用去了一封求救信呢。李克用也不是不讲人情的，以前吃过人家的饭，喝过人家的酒，借过人家的道，人家现在又这么看得起自己，你不出手那就说不过去了。但是他呢，现在又确实太忙了。你的事儿这样，我肯定帮，但现在呢，我得先去收拾了这朱三儿，你等我回来好不好？这些个家伙呢，不过是一些鼠辈，我呢一脚能踩死俩，所以说你放心。王重荣心里很苦啊，啊，我等你打完汴州再回来，我自个儿河中还在吗？我可是呢，现在您是求人家，人家不来，那你有什么办法呢？这痛苦的王重荣把头皮都挠破了，终于想了一办法。他又给李克用写了一封信，在哭诉了自己的处境后，跟他说，听说朱梅和李昌福已经给朱温当小弟了。当然了，关于朱温跟朱梅联盟这事儿呢，王老汉绝对是懵的。李克用同志毕竟还是年轻了一些，跟这些老枭雄老油条当中处事经验啊有所欠缺，要不是兵强马壮的，还被郑从党玩的团团转，要不去帮忙，却差点死在上元义。在看到王重荣这一段报告之后呢，火冒三丈，立刻决定放下进攻汴州的打算，起兵先对付朱梅、李昌福。咱们呢，有时候恨一个人的时候，就会更恨他养的狗，这在心理学上啊，叫做爱屋及乌，恨屋及乌。李克用给李轩打报告说，朱梅、李昌福勾结朱温要消灭我，我现在要自卫，等到明年我就领着我的15万大军先灭滨州朱梅，奉降李昌福，再扫汴州朱三儿。王重荣一看，为此大叫了一声好。沙苑11月，沙苑在哪儿呢？在现在的陕西大荔县的东南。延迟改制、强制搬迁，终于引发了流血冲突。王重荣领着部队跨过黄河，与朱梅、李昌福以及禁军所组成的唐朝混编旅在沙苑对垒。王大爷最近憔悴了很多呀，这把岁数了，该是逗孙子玩的时候了，但是呢，却被人家合着兵当孙子逗着玩，搞不好这次自己都得死在外面。王重荣想到这儿，心里特别的纠结，走出了营帐，望了望黄河北岸，念叨说，哎呀，这个李克用这小子怎么还不来呀，你不会放我鸽子吧？在远方的地平线处突然冒出了一大片的黑色，大 当头一人高大威猛，独目有神，背对骄阳，纵马当先，阳光从远处透过，此人像是踏着七彩祥云而来。不用说，李克用跟他的黑鸦军到了。这乌鸦通常带来的都是凶兆，可是呢，在王老汉的心中，没有什么比黑鸦军更让他感到安慰和快乐的了。来吧来吧，来，咱们一块联手把这对面的唐朝杂牌军尽数打败。那么随着黑鸦军的到来呢，李轩的使者也来了。李轩同学很苦，在他的一生里充满着战争，这样的日子李轩不想过了。他甚至在想，自己已经成年了，是不是丢掉马球赌鸡这类的玩意儿，好好的工作，把这唐朝重新振兴起来。在得知自己眼皮底下又要爆发自己登基以来最大的内战时，李轩派出了使者，要求双方重回会谈，以和为贵，用谈判解决冲突。只可惜呢，谈判解决争端需要一个条件，谈判双方的实力要不相上下。王重荣跟李克用一联手，实力已经完全一边倒。他们愿意谈判，但开出的条件太过霸王。什么呢？把田令孜、朱梅、李昌福的脑袋放桌上，我们马上就退兵。那这没法说呀，和平解决已是泡影，打吧。一个月后战斗打响，结局不用说也能猜到，唐朝混编旅大败，李昌福、朱梅眼见不对，撒腿就跑回驻地。当天朱梅同学想着将王重荣、李克用打包收拾了，结果他被人家组团给揍了。朱梅没死心，决定回去总结经验教训，以待卷土重来。而王重荣、李克用追着唐朝神策军的脚后跟，一路杀到了长安外围，长安城再一次的拉响了警报。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对于前线的败退，田令孜除了愤怒只有惶恐，他决定再次西奔。然而这一次李轩却不走了，他做出了哪些举动对抗田公公呢？田令孜的西奔计划能否成功呢？明天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小马连环所著的《唐末刀锋会之江山沸腾》，本书已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演播殷超，制作人张雅娇。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长书天地。 霸王龙化石， 霸王龙学术译名为雷克斯暴龙，生存于白垩纪最末期，是最晚灭绝的恐龙之一，也是陆地史上已知的最强的食肉动物。霸王龙位于白垩纪晚期的食物链顶端。其实这只恐龙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对不起，赵团长，我不能够接受你的求婚。 这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告别，我怎么可以不到场呢？ 灯塔中伸手不见五指，小玉心惊肉跳，一把拉住凯文的衣袖。 阿多昏昏沉沉的，耳边好像有人在说：“比原意思，日本人随时会来的。” 他们的声音，我们的故事， 期待您的倾听。北京故事广播常书天地节目，让故事陪伴生活。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今年几岁了？ 我今年三岁。 你住在哪儿啊？ 五号楼二 班来。好，开始吧。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眼睛，一只没有耳朵。 大家好，我是陈光。刚才是我女儿的一段电话录音。 小星星， 工作了十多年，少了些青涩和冲动，多了些淡定和从容。生活当中我特别喜欢看电影，各种类型的都喜欢，喜欢电影中一个个动人的故事，也特别容易投入。记得有一次看动画电影《飞屋环游》，一段几十秒钟讲述人生从少年到老年的片段，只有简单的配乐，没有对白，但是却让我感动得痛哭流涕。其实每个电影讲述的都是一个故事，而每个人也在用生活诉说着自己的故事。我已经年过三十，现在我的故事越来越精彩了，你的呢？ 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是选用进口的名贵中药海狗鞭，配以人参、淫羊藿、枸杞、红花、肉桂、茯苓等多种动植物道地药材，采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研发的纯天然无污染的保健食品，上市23年来以抗疲劳延缓衰老著称，适用于易疲劳的人群。服四世同堂，找回年轻的你。详情请拨打6617-84006618-7778。听众朋友大家好，四世同堂海狗鞭特补胶囊公司为了真情回报广大消费者的支持与信赖，从即日起将五一优惠延长至5月10号，在此期间购买四世同堂海狗鞭胶囊及系列产品均可享受赠送，详情请拨打电话6618-7778 6618-7778 6617-84006617-8400。 新包包、新衣服、新鞋子、新口红、新项链，我通通都要新的。 那声音呢？ 声音我也要听点新鲜的。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复赛来了，来了！百威广播新秀全力以赴为梦发声，还有神秘的机器人主播同台竞技。 新声音、新力量，带给您全新的听觉体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